淘洗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琴。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呀？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这里呢又到我们开心茶馆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继续昨天的主题，接着和您一起通过相声作品啊，缅怀前天刚刚不幸辞世的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施胜杰先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首先来欣赏两段施胜杰先生早年间和于世德先生合作时期表演的相声作品。我们先来欣赏一段《快来吧，叔叔》。 作为一个合格的相声演员呢， 嗯， 我觉得最重要的条件 什么？ 您得有两只好眼睛。 完全正确， 对不对？ 你知道我怎么当上相声演员的吗？ 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这个眼睛秀气。 就您这眼睛还秀气呢？ 哎，你看呢，无冬篱下总是那么水灵，特别一刮小风的时候，老那么水汪汪的， 迎风流泪。 我这是病态。 其实这个眼睛水灵不水灵不是什么主要矛盾。 哦哦， 主要得看您这个眼睛的功能怎么样。 哎 啊， 我这个眼睛功能强大。 你都有什么功能？ 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入什么三分？ 入木，就那木头。 是吗？ 哎， 哎呦，这可是特异功能啊。哎呀，认识您可太好了。 嗯， 有时间到我们家去一趟。 有事吗？ 您受点累。 啊啊，没什么。 求您点事儿。 哎，干什么？ 我要结婚。 啊啊， 这两天家里打沙发呢。 是啊， 有您呢我就不借那手摇钻了。 对， 有您那脑袋在那干什么？ 你拿我这当钻头了。 你入木三分呢、 啊？入木三分是句形容词 啊， 就是说我观察事物啊， 嗯， 能够由表及里， 嗯， 通过现象能看出本质来。 您有这么大能耐？ 哎，这还不是光我自己观察 啊， 就是你的所见所闻， 嗯， 有什么不清楚的事情， 怎么样？ 跟我来打听， 嗯， 我就能够给你啊， 嗯， 做出准确的分析， 嗯， 圆满的答复。 这真是啊。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啊， 嗯，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怪吓人的！ 我在发笑。 嗯，那可得揣点简陋。 怎么话这是？ 发大福就酸了。 我说馒头啊。我是看你这人太可乐， 冷笑， 我根本不相信你说这套。 你要不相信，咱可以当场啊试一试。 话说到这儿了， 嗯， 在这儿同着大伙儿 啊， 我化验化验你。 对了，你还不如给我解剖呢。 我没带手术刀。 哎，真要给我开膛了。 我测验测验你。 你来吧。 我真遇见过这么一件奇闻怪事。 嗨， 嗯， 你说吧，在我眼头了没有什么奇闻怪事。 你准能给我以准确的分析圆满的答复。 当然了。 好嘞。说我遇见这件事儿啊是在去年春天。 嗨，你甭说去年呢，就是周楚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古希腊古罗马的我都能给你分析。怎么了？ 有点发烧好像。 我说胡话呢。 来劲儿这就啊。 那可不。 你给我分析分析啊。 嗯。 说去年春天每天上班我要路过一条河。 哦。 我发现在这河边上坐着一小男孩。 嗯。 这小男孩俩眼望着河水是直勾勾的发愣若有所思。 啊。 哎。你给分析分析。此时此刻这位少年心里想的什么，他要干什么，为什么俩眼望着这个河水发愣。入木三分。怎么回事这是。 就这个呀。 说怎么意思。 我分析不上来，我白活这么大岁数了。 你分析分析。 看你没说完我就分析出来了。 哦， 不就一条小河。 对对。 河边坐着一小孩。 嗯， 俩眼直勾勾的望着水面。 对对。 这个孩子呀 怎么样， 要跳河。没错。 什么叫没错？ 嗯， 那叫要跳河呀。 嗯， 一连十好几天我天天看这孩子在河边那儿坐着，既然要跳河为什么不早跳啊？他干什么的？磨蹭什么的？ 他那不是嫌水凉吗？ 哦，跳河还嫌水凉？ 你看呢，七九河开，八九雁来啊！ 啊， 春天、那水冰凉的，你看这小孩懂，跳下去了。阿嚏，打个嚏吧，感冒了，你给挂急诊去啊！要不你几个人小？ 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 后来我仔细一观察，这孩子不光是在那坐着， 干嘛呀？ 还常常的自言自语。在那儿念念叨叨的。 念叨什么呀？ 我仔细一听啊，是这么句话。 什么呀？ 快来吧叔叔。 哦， 这怎么回事？ 那不对了 啊。 不对了。 又不对了。 嗯，那是哎，这小孩背书呢。 啊，又改背书了。 那可不是吗？ 嗯， 你看那个语文课文第一课， 嗯， 就是快来吧叔叔。咱小时候学过那个 啊， 没错了吧？ 可有时候我又听他这么说，叔叔啊，你快来吧。 那是第二课，叔叔啊，你快来吧。 啊，他有时候还说，我想念你啊，叔叔。 第三课，我想念你啊，叔叔。 他还说，你在哪里啊，叔叔。 第四课，你在哪里啊，叔叔。 你老这么催我不行啊。 哪国课本你这都、 嗯、 哪本里都有叔叔啊。 你看你不懂了。 嗯， 念书念书吗，那就是念叨叔叔。 胡屁呀，在这儿你这叫入木三分呐。 嗯， 你分析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你说呢？ 要我说呀， 嗯， 我说这位少年呢一定在急切的等待着他的叔叔。 嗯， 其中某种原因呢一定跟这河水有着必要的联系。 哎，别说啊，真许让他蒙对了。 什么叫蒙啊？咱们这才叫入木三分呢。 嗯， 经过我了解这个事情的全过程以后， 嗯， 事实证明我的观察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你啊，从头给说说。 这还得说是前年暮冬时节。 哦，初春。 哎，河水已经解冻，然而表面还有一层薄冰。 外焦里嫩呐。 你吃烤鸭呢这是。 嗯， 下边化了上边还冻着呢。 我那么意思。 哎，河水已经解冻，然而表面还有一层薄冰。 嗯， 这位少年来到河上玩耍，不料薄冰破裂，这位少年是深陷冰河。 哟， 当即少年大声呼救，怎奈这里野渡无人。正在少年生命危急时刻，一位解放军同志闻声赶到。 嗯， 只见他甩掉大衣跳入冰河，把少年救起，用大衣包裹抱至家中，全家人一看是感激万分。 那是、啊、 可正在全家人一阵忙乱之际，这位亲人竟然悄然离去，没有留下姓名地址。 这可得打听打听。 全家人找遍了附近的驻军、仍然没有打听到这位亲人的踪迹。 那怎么办呢？ 于是这位少年才每日来到河边，急切地盼望叔叔再次由此经过、正在他望眼欲穿心急如焚的时候、便由衷地喊道：快来吧叔叔。 哦，这么回事。 那是背书呢吗？ 不太像。 那是要跳河吗？ 也不是。 是嫌水凉吗？ 也不可能。 串！ 哎，我说你干嘛这么得理不让人的？ 太可气了你！这么大岁数人，一点不谦虚。一上台就说入木三分，以钻头自居。 哎，我多会儿自居来着？ 多可气！一来二去，我跟这位少年交上了朋友。 太好了， 既然是朋友嘛，就要互相帮助。 对， 在我的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要启发他，引导他。 哦，怎么引导呢？ 因势利导。我说亲爱的朋友，你想叔叔盼叔叔等待叔叔这个心情啊，完全可以理解。 哎， 可是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心事重重，废寝忘食 啊， 时间长了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和你的学习成绩啊。 对啊， 这样吧，我只给你一条明路 啊， 你沿着我这条路走，一定会找到你这位解放军叔叔。 哎啊，走哪条路，坐什么车呀？ 你沿着解放军叔叔的脚步走 啊， 乘上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前进列车，一定会走到叔叔的身旁。 哎呀，启发的好啊。 通过我这一启发，这位少年真听话 啊， 从此以后他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戴上了红领巾，坐上了三好生。可是一有功夫啊，他还到河边这儿等着来。 死心眼啊。 哎，这回可不是啥等着。 干嘛？ 一边做好事一边等叔叔。 哦，做什么好事啊？ 要说都做什么好事，您得给帮个忙。 我帮什么忙啊？ 这位少年帮助谁了，您就得扮演谁 啊。咱俩表演表演， 这样形象感就更强了。好不好？ 好好好， 咱们现在开始。 哎哎， 老大爷。 哦，我现在就老大爷了。 老大爷推着一辆平板车， 我还 装满了货物，上坡非常吃力。表演出来。 我还得推着车。 当然，老大爷。 哎， 上坡推不动， 哎， 我帮您推啊。 好，谢谢您。 来，老大爷，来加油。 真好。 来，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加油。我说你怎么往后拽啊？ 你上坡推下坡拽嘛。 下坡了， 改下坡了。 哎呀，那到平地了。谢谢你吧，小朋友，我自己去吧。 老大爷再见。 好，再见。 老奶奶。 哎，我有老奶奶了。 老奶奶。 哎， 岁数大了，腿脚不利索，我搀着您过桥。 好， 老奶奶， 这小孩都好。 您在哪儿住啊？ 真可疼啊。就在前。哎，到了， 慢慢走。 哎， 老奶奶 好， 再见。 再见。 小朋友。 我要小朋友了。 小朋友别跑，别摔了。小朋友别瞧，摔了不是。小朋友别哭，小朋友别，不要哭，不要哭。来来来，大大哥给咱点土。你瞧，微嘴儿都摔脏了，是屁股帘都摔掉了。 我还系屁股帘呢。别表演了， 小弟弟。 小弟弟啊，我这么大岁数系屁股帘不成傻小子了吗？ 你想你表演个表演啊， 换一个吧。 换个别的。 换别的。咔嚓，怎么回事？ 打雷。 打雷了。 哎，打雷， 告诉我一声。 迅雷不及掩耳。 哦，全在这儿了。 三伏天雷阵雨，呼隆一个雷，咔嚓一道闪，哗大雨倾盆而下。 哎呀， 这时候就见一位阿姨抱着小孩从此经过。少年一看这个情况，赶紧支开雨伞。 对，阿姨别着急，我给您打伞啊。 不是，你怎么把我这抢去了呢？ 我抢一回吧，好角全在你那儿呢。这回你来那个阿姨抱小孩，我来那青年。 不行不行 啊， 那小孩那演不了。 我完全可以胜任。 咱可说准了， 哎， 要演咱得演到底。 对对对， 中间不再换的。 哎，不能换哪。 咱说准了。哎，好嘞。哎呀，小朋友谢谢你。你看你这身子骨多单薄，快快别让大鱼给击着。 您别看我长得瘦，我是贴骨膘。 他真有的说呀。谢谢你小朋友。 哎，好，不客气。您上哪儿去啊？ 我上车站赶火车。 那我送您去吧，不远。 哎呀，那可太好了。 哎， 说着话来到了车站。 我给阿姨买好票， 火车进站， 我把阿姨送上车， 来到车厢一里， 我给阿姨找好座位， 阿姨已经坐下， 我跟阿姨告别下火车， 火车已经开了。 哎，那就别下去了，我还有活干。 有什么活？ 帮助列车员工作。 好嘞。 哎，这 这怎么回事啊？ 阿姨抱那小孩哭了，这你怎么办？做好事儿嘛，你得。 啊！小弟弟别哭，我这有糖，你吃两块。 我不吃糖。 不吃糖你要干什么呀？ 我要听唱歌，大哥哥给我唱个歌呗。 这可成心挤逗啊！我这嗓子五音不全。还得唱歌， 哎呦，唱歌，我要听唱。 你别着急，大哥哥不会唱歌。哎，大哥跟你说相声。 我不听你说那相声，净瞎白活去。我唱歌， 我给你唱段快板。 我不听你快板，我是唱歌。 哥，我给你折个跟头。 我不看你折跟头啊！你没动物园那熊猫翻的例子。 我还不如熊猫 呢。哎，我唱歌去。 大哥哥实在不会。变调了， 你会唱歌呀？ 别那， 你会不会唱啊？你 不会唱， 不会唱也得唱，是让你抢我那角色来着。反正说好当面不带换的， 在这儿等着我呢。这 你给我唱歌，你给我唱歌， 你重新 听，你给我唱呀！ 我告诉你，那个那是。 啊！我说怎么你也哭上了？ 咱俩得换回来。 我早就知道你不行了，换过来啊！ 对， 你演小弟弟。哎呀，小弟弟，你怎么了？ 我要听你唱歌。 行，我给你唱。 哎，你不唱也得行啊！你出的主意。 行了，小弟弟别哭了。你要听什么呀？ 我要听，要听二进宫。 我这小孩听得懂二进宫吗？ 刚才喇叭里播的， 小弟弟，咱不唱那个，咱不唱那个。 你给我唱啊！ 你要听什么？ 你给我唱那个那个，你给我唱那个泉水叮咚响。 哎，都出这模样了。等我给你唱泉水听叮咚响，好不好？ 我给你打拍子。 好好。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河水哗哗响。 怎么河水了？ 我掉到河里，河水冰凉，灌得我真够呛。 悬呐！ 解放军叔叔跳到了河里，救我到岸上。他做了好事，没留下性命就奔向远方。解放军叔叔啊，我们的贴心人，天涯海角啊，叔叔你在何方？您的孩子我日夜把你想。要踏着你脚步前进，要奔向你的身旁。河水哗哗，河水哗哗，河水哗哗响。 大哥唱的真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没完了你，旅客同志们，终点站到了。 那就别唱了，这份寸劲了。 到地方了，这位少年搀着阿姨下车，到车站一看呢，有一位解放军叔叔来接站。 哦，这个阿姨是军属。 少年一看这位解放军，当时是喜出望外。 那当然了， 原来就是救他那位解放军叔叔。 哦， 哎呀，叔叔，我想念你呀、啊。 哎，小朋友，我也想念你。哎，你怎么来的呀？ 是说相声的施胜杰叔叔给我指了一条明路。施胜杰叔叔说，让我踏着你的脚步走，一定会走到你的身边。哎呀，这个施胜杰叔叔说的真好。施胜杰叔叔说的真灵。施胜杰叔叔说的真准，施胜杰叔叔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好叔叔。 这好角又都让他抢去了。 好叔叔，这 小朋友，小朋友 啊， 你别忘了嘛，跟施胜杰叔叔一块说相声的是两个人呢，旁边还有个于世德叔叔呢。 对，还有一个于世德叔叔。 想起来了， 于世德叔叔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什么印象啊？ 在火车上不会唱歌要翻跟头。 哎，没那事儿。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施胜杰先生早年间和于世德先生合作表演的一段《快来吧，叔叔》。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小段《教子有方》。 我们的青少年呢， 啊， 都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 对， 树立共产主义道德风尚， 哎， 尤其是拾金不昧， 对， 是我们每个青少年应该具备的一种美德。 就是嘛， 我们的家长和教师对孩子已经加强了这方面的教育。 哎，现在配合得很好。 我们单位有一个王大姐，王大姐教育孩子很有方法。 是啊， 她有个小孩叫小明明。 小明明 8岁了。 哦， 有一天小明明放学回来，高高兴兴喊他妈，

快乐画面。 聚同道，行致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彩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下弯举剑，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菜。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啊，通过相声作品缅怀前天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先生。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来欣赏两段施圣杰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东北的另一位相声名家冯永志先生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我们先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啊，在当年参加全国相声大赛时的获奖作品《肝胆相照》。 头一次来青岛演出， 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有好多的感受。 有什么感受呢？ 咱们青岛的观众非常的热情好客， 哎， 欣赏水平特别高 啊， 而且很礼貌。 是这样， 很早以前我们就渴望着到这儿来向咱们青岛的观众来进行汇报， 为您表演。 这不是吗？这次临出发之前我也做了一点简单的准备。 您做什么准备了？ 给咱们青岛的观众带来一点礼品。 哎 啊， 这您可没跟我说， 事先没有来得及跟你商量，给大家带来一点我们哈尔滨的特产。 什么呀？ 秋林公司的奶油酒糖、果脯面包， 都是不错的东西。 这个东西不算太多 啊， 略表寸心不成敬意，望大家笑纳。 多客气啊。 可是很遗憾。 怎么了？ 后来一考虑，不知道各位在哪儿住 啊， 一着急都吃了。 嗨，跑这儿送空人情来了， 剩俩面包的市场让我卖了。 对，您就别提这茬了。 这是说个笑话。 他这人呢就爱开玩笑。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什么都要去研究。我就发现呢，好多的作家在发表作品的时候一般都不爱用自个儿的真名。 哦， 而喜欢用一个假名， 那叫笔名。 哎，你有笔名吗？ 有啊。 你叫什么？ 梅心。 叫什么？ 没心呐， 没心 啊， 感情没心就是你。 对，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啊，今后咱们俩要很好的合作。 您甭客气， 我不叫没心， 你叫 没肺。 哦，嗨，咱们俩跑这是什么呀？这是 不怎么许你叫没心，不许我叫没肺啊？ 我这没心呐、啊，是梅花的梅，馨香的馨，没心。 我这没肺是没心的没，没肺的肺，没肺。 嗨，没心没肺、啊， 这个名字很好记 哦。哎，您用这笔名都发表过哪些作品呢？ 发表的不多，不过作品倒是不少。 嗯、 你像什么板报、标语、小评论、揭发材料、上告信、 上告信。 哎，那个上告信写的还是很有水平的嘛。 你告谁呀、啊？ 告我们厂党支部书记云陈秀。 云陈秀， 对，告他。 听这名还是一位女书记啊。 女书记有什么了不起的 啊？ 女书记就不犯错误了 啊？ 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这女同志犯错误比老爷们邪乎。 这叫什么逻辑啊？ 这都是我十年前的想法。 哦，这么说您这封上告信是四害横行那时候写的、 对，74年 啊， 那个时候云书记刚调到我们厂。 你们是什么厂啊？ 连我们厂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 当你漫步在美丽的松花江畔，一眼就会看到一座美丽壮观的厂房，那就是我们厂。 什么厂？ 松花江整人设备厂。 哎，整人设备厂 不是整流设备厂。那几年光整人说话都顺拐了， 那叫顺嘴了。 我就是那个厂的。 你们这厂子我可知道。 知道吗？ 那是前二年新扩建的厂子。 云书记刚来那个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那时候什么样？ 就几间破茅草屋、 哦、 还都弯着腰拄着棍儿，披头散发掉眼泪。 是啊， 车间里就一台老掉了牙的车床、 哦、 还脑袋歪肚子空，三天两头准抽风。 您瞧瞧， 全厂百十来号人就靠打个马掌混碗粥喝。 这产品有销路吗？ 还行，还都是畅销货。 马掌还畅销啊？ 畅销。 怎么个畅销呢？ 每次推销都得唱。 哦，唱歌的唱。 唱着卖能快点。 怎么唱的？ 都得这样。 嗯、 哎，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来送货。我厂的产品贼拉的好啊。 都有什么优点呢？ 能定马掌和驴掌，老牛定掌也凑合，姑娘定了掌能显个，小伙定掌不显矬，人厨两用好处多，又扛彩来又扛磨，欢迎大家都来买耶。你要再不买呀、啊、 怎么样， 我们厂可就揭不开锅来呀。哎呀，我说别光鼓掌，你买俩不行吗？ 哎，买两个。 你正格子，你买俩马掌回去给孩子玩也行。 有玩这个的吗？ 那个小伙子你别走。 怎么？ 你干什么？你听我唱半天扭头就走，你好意思吗？ 啊， 就是你没有前缘，你帮个人缘，站脚助威对我是个帮助。你 对呀、啊、 对不对？小伙子你那么大人，你看人家你、好，谢谢这位您给一毛。 哦， 好，谢谢这位一毛。 啊， 小朋友五分。 你这要饭呢？ 比要饭都困难， 我看也差不多了。 就这么唱打不开销路。 嗯， 我们厂穷啊，穷的几个月都开不出支来。 是啊， 就连买个账本都跟我们大伙借钱。 你们呢？赶紧生产点别的产品吧。 云书记来了以后倒是生产了。 嗯， 可是生产什么不好啊？他非要搞那个防爆充电机。 怎么着？这充电机没有销路啊？ 销路是有，他没人搞设计啊。 那你们厂谁管技术啊？ 我。 哦，你是技术员。 技术员干嘛？咱们工程师。 工程师还搞不了设计啊？ 我这工程师跟他们工程师不大一样。 你是什么工程师啊？ 我是工作队成立那天写了一首诗。 哦，这么个工程师。 然也。 哎，您就别拽了啊。 啊， 您写了首什么诗呢？ 抒情诗啊。 给咱们大家朗诵一下。 这样写的。 嗯， 啊，祖国大地红烂漫，工作队进场场大乱。工作队寇队长一听，好，这个诗写的太好了、 啊、 我们就是要天下大乱、啊、他不乱我怎么当队长啊？ 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那谁，那施圣杰，你这诗写的有技术，你就管技术吧。 啊，你就这么管的技术啊？ 我当技术员了。 你们常用你这种人管技术啊？ 啊， 早晚非黄摊不可。 云书记也说我不称职、 啊、 可是他不应该让这老雷搞这个充电机。 这老雷是干什么的？ 老雷是建国以后第一批大学生、 啊、 毕业后搞过十几项发明，24岁那年当的工程师，没什么了不起的。 24岁就当工程师了 啊？ 我告诉你， 干嘛？ 要想繁荣经济、 啊、 必须要用老雷这样的知识分子。 你不知道58年他被打成反革命， 那些年呢、 啊、 是有不少好人都蒙受了不白之冤。 冤不冤谁敢说呀？反正都戴着帽子能用吗、 啊、 再说你用了他，你还能显出我来吗？ 是啊， 没想到过2天云书记真把他调到技术室了。 真调来了？ 把我气坏了。 哦， 我找云书记。云书记，我有意见。

我对不起你呀、啊、 要唱是怎么着？ 我沾染了嫉贤妒能的坏思想，错告书记同志不应当，我不该辜负了前辈的希望，我不该跟随那吃人的豺狼，到如今冤枉了好人，我难难原谅。书记呀，你关怀教育我会很交加，止不住我的热泪。手绢给我试试去。 哪套呢？ 欣赏了施圣杰先生和冯永志先生表演的这段肝胆相照，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小段爱优点。 今天来这观众年轻人比较多。 是这样。 咱说一段年轻人喜欢听的内容的。 这年轻人一般都喜欢听哪方面的？ 搞对象这方面。 对了，你当人都像你那没出息啊？ 这可不是有出息没出息 啊、 我们年轻人谈恋爱搞对象是我们一生当中的一个严肃的问题。 这话说得太对了。 我观察我们年轻人谈恋爱有一个共同特点。 什么特点呢？ 全都爱优点。 哦，爱优点。 俩人经过一段时间互相了解，发展到恋爱关系了。 对， 再一谈话这内容全是爱优点的内容。 您跟我们大家学习好吗？ 我举个例子。 好， 比如说俩人约会好了， 嗯， 晚上7点在赵林公园见面。 7点钟？您别说了， 赵林公园。 7点钟可不行。 怎么？ 7点钟天就黑了， 多新鲜 啊！ 这搞对象啊，就得天黑了才出来。 哦，黑天出没。 尤其现在这季节，7点钟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对呀、 这个时候俩人来到公园，来到公园啊，找那个没灯的地方，贴着那大墙根儿，最好前面有个砖垛才好了。 那不害怕吗？ 不，一点都不害怕。尤其是在恋爱的阶段，我们的女同志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什么特点呢？ 你看我们这些姑娘们 啊， 平时胆子那小啊。 对呀、 哎呀，小的就跟那针鼻儿似的。 还真是那样， 看见个虫子都吓得了不得的。 嗯， 可是一搞对象 啊， 那胆子 怎么了？ 贼大贼大。 是那么回事儿， 哪儿黑往哪儿去。 嗯， 两人来到公园，往这一站，这个时候一般都是男的先说话。 哎，这男同志一般都比较大方， 很勇敢。 这男的怎么说呢？ 我给你学学 啊。 男的一说话都这样，对面站的是女朋友。 嗯， 男的有点不好意思的， 抹不开。 你注意这表情。 来吧。 什么呀？你早来了，这个厂子有点事儿，我来晚了，请你原谅。你看咱们两个都这么长时间了，我单位的领导和我的同学都知咱这关系了。这我早就想跟你谈谈，一直没有摸得开张嘴。我今天把你找来，我想跟你说这玩意儿咋说的。 别走，您给说一说啊。 我这意思就是说吧，你跟我搞对象这么长时间了，我不知道你究竟喜欢我什么地方。 嗯， 你今天你说说你到底你爱我哪一点呢？ 那女的是怎么说的？ 女的听他这么一问就抹不开了， 不好意思了， 抹不开张嘴。 那怎么办呢？ 从兜里掏出个小手绢。 掏手绢干嘛呀？ 玩这手绢 啊、 这叫自我解嘲。这个时候的心理状态呀、是想说不敢说，不说还要说，这个抹不开的表情太好看了。 玩这点再来来， 你注意这俩眼睛啊。 眼睛怎么了？ 这叫秋波流慧。 嚯，这还带名的呢。 这你叫我怎么跟你说呢？ 嗯， 反正我觉得你这个人优点很多的。总结起来有那么3条。 哟，3条呢？ 对，3条。 第一条是什么呀？ 第一条，喜欢你思想进步。 嗯， 工作积极，坚持原则，敢同那不良倾向作斗争。 这是行为美。 对， 第二条呢？ 第二条，我喜欢你孝敬父母，心地善良，为人非常热情。 这是心灵美。 心灵美。 第三条是？ 第三条，第三条也就是我最喜欢你的地方。 什么呀？ 你性格开朗，非常活泼，我们有好多共同的兴趣。我觉得将来我要能跟你生活在一起呢。 怎么样？说吗？ 我说不好。 你说说呀。 我觉得能跟你一起生活，我能很幸福的。 哎呀，幸福呢？你推我干嘛呀？ 大小伙子没礼貌。 我怎么没礼貌了？ 人家在这儿谈恋爱，你往跟前凑什么？ 我想听听他说什么。 想听听啊？刚才这番话全是爱优点的内容。 还真是这样， 搞对象全爱优点。 那没有爱缺点的吗？ 没有爱缺点的。 那怎么会没有呢？ 爱缺点没法说， 一样说， 说出来不别扭吗？ 那别扭什么呀？ 抬杠。 抬杠干嘛呀？ 不信咱们再学学。 您来呀。 爱缺点。 对， 还是男的先说话。男的一说话这模样 什么样？ 那人 这什么模样啊？这是 哥们儿。 哥们儿。 哥们儿，你说咱们俩人拉个这么多意思我你到底得意我哪个阿哥呀？ 嗨，这都什么口头语啊？ 你再瞧这女的。 女的什么样？ 我你那玩意儿样，你咋说呀？ 怎么说呀？ 反正我瞧那人吧，反挺带劲的。那我也不会说呀。 那怎么办呢？ 咋整啊？造两句吧。 造两句啊？ 那啥玩意儿？啥？反正我瞧那人吧，反挺招人稀罕的。 对了。是招人稀罕。 三个地方吧， 也是三条。 还有三个地方。 第一条是。 反正啥反第一吧。反正啥玩意儿？ 什么呀？ 反第一又得意，你能骂人？ 骂人？ 你真能骂，一口气骂俩钟点，不带重样的。 我。 哎呀妈呀，骂出心碎病来了。 那第二条呢？ 三个第二吧，第二我得意你能吃。 能吃？ 哎呀，真能吃个不逗笑啊！上礼拜天搁我家吃包饺子，你个个造两盖脸。 两盖脸。 完出门还说吃万宝。 嚯！ 哎呀妈呀，赶饭桶了这个， 纯粹是饭桶。 那么第三吧，第三也就是我最得意的了。 什么？ 啥里边都有梗，葫芦糟的动刀子 啊！ 谁都敢打，连你爹都敢揍。 是啊。 那么前两天你爹说你两句，你过去造五眼青啊！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呢就是国庆节长假了，我们开心茶馆呢在国庆假期里也有一个特别的安排，请您欣赏今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呀演说的一段长篇评书《聊斋志异》中的回目丫头。那么在国庆节的长假过后，10月8号新的一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在节目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呈上缅怀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先生的特别节目，欢迎您到时关注。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